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

也就是30天。这短短的30天，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。这笔账你算过吗？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、185-0103-0708。 FM 999是有条不紊 ，FM 999是温文尔雅 ，FM 999是雍容华贵 ，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爱与怒在欲望里寻解脱，把光与阴不知成你与我，定有我定有我，下笔浓淡在我。哪里还有地方，我不自在飞翔，有月影有阳，心灵自由天堂。任凭岁月洗去对错，时空轮回唯独有我，把情感写下清晰轮廓。哪里还有地方，我不自在飞翔，月影悠扬，心灵自由天堂。一节一枝一梢一叶一笔一画，挥毫将高峰浪尖人生态度全都写下，尽那之间一座的文人雅士沉默的表达，千年之后依旧等待明月的回答，等待你去消掉隐藏忘掉所有的神话，漂泊那谷以后哪里才是最后的家，只有在竹林深处里能够找到解答。